走了什么，才会在平静的夜里心慌张的痛。虽然总有些遗憾，多少爱要在生命中被错过，为何你还在我心中一生不再有这样为你受的痛。为爱所困，为情惶恐，我情非得已，舍得自己也不能忘了你，再苦也不行，走过颠沛流离风风雨雨，我是用生命相信，我情非得已，爱上了你也痛心我自己，在无路可去，曾经人海茫茫，爱恨来去，相依为你，只有你。在平静的夜里心慌中的痛，虽然总有些遗憾，多少爱要在生命中被错过，为何你还在我心中一生不再有这样为你受的痛。为爱所困，为情惶恐，我情非得已，自己也不能忘了你，再苦也不行，走过颠沛流离风风雨雨，我是用生命相信，我情非得已，爱上了你也痛心我自己，再无路可去，曾经人海茫茫，爱恨来去，相依为你，自己也不能忘了你，再苦也不行，走过颠沛流离风风雨雨，我是用生命相信，我情非得已，爱上了你也痛心我自己，再无路可去，曾经人海茫茫，爱恨来去，相依为你，轻易地放走了什么，才会在平静的夜里心慌张的痛，虽然总有些遗憾。

宠坏、哎、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、哎、而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、哎